share a bed with my Nana. She'd make my favorite spaghetti. In the summer, skin was always cold, like the surface of the weirdly shaped marble table in the kitchen. Now I was like a firecracker full of life, thinking I'ma win first place in this thing called life. Big men say my mama famous, but I don't know what that means. Nana says to stay away from people that might harm me. I like to put my face against her arm when we're sleeping. In my dreams, I play hide and seek with all my pretty demons. They were small. It's like we were siblings, but as I grow, my insecurities begin to feed them. I start to learn it's a colorful world that we live in. It's a beautiful life that we live in. Of the golden city. I think your mama for making you fine. I can see where you get your pretty eyes. I don't know what it means to be alive, but I'll be alright and you'll be alright. I see a blood orange hang in the sky where you walk in the light. 继续收听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 FM 九七点四，每晚十二点，跟我一起打卡最美夜空。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全年线上线下的福利活动，千万不要缺席哦。 下坡有点陡，正好紧贴我背后。 和你在一起就会莫名的放松，所有阴郁的回忆都一扫而空。在深巷小馆品尝当地的果酒，想你清醒而醇厚。 喜欢看笑容绽放在夏日雨后，你融化了多少的忧愁，或许只有我能懂。你轻轻地问我， 我有没有点重， 可抱住你就不想松手。喜欢看你的笑容环绕着香甜的风，你戳中了我的审美点，准确的好像真 小馆品尝当地的 中了我的审美点，准确的好像针灸，我微微的颤抖那紧张的喉咙，认真讲述了每座的梦，很生动。 说实话我可不确定我能够陪你多久， 没关系，能过红颜一笑是我的温柔， 等我们若过去了冬夏和春秋，还能不能和你遨游。 喜欢看你的笑容， 这放在夏日后， 你融化了多少的忧愁，或许只有我能懂，你轻轻地吻我， 我有没 抱住你就不想松手。 又泡在丛林里的温泉，神奇疗愈的作用，我微微的颤抖那紧张的喉咙，认真讲述了每座的梦，很生动。 认真讲述了每座的梦，很生动。 Yeah.

伤心，最想的人，我最爱的人，但你却不是我的人。 继续收听麦麦的空中不夜城，就在 FM 九七点四，每晚十二点，跟我一起打卡最美夜空。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在微信 ID 搜索“麦家族全拼”，加我为你的微信好友。麦家族全年线上线下的福利活动，千万不要缺席哦！ 轻轻晃陪着地唱，是你给我力量，是你对我期待给我希望，让我借你我的臂膀，等你额头把眼闭上，是你给我力量，所有烦恼让我帮你抵挡，在黑暗中你拉住我的手，告诉我如果相信你就跟着走，穿过黑暗来到了岔路口， Baby 我只想陪你走。嘿，不论哪里来的女孩，看到你的出现让我变成李白，为你写诗，我想为你写诗，我不是吴克群，但我爱你主人几只眼，那些女孩都不是我的菜，我只想和你一起分享我的爱，在我一无所有的时候只有你还在，人人爱夸我帅，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Baby， 和你躺在摇椅上，轻轻晃陪着地唱，是你给我力量，是你对我期待给我希望，让我借你我的臂膀，等你回到白眼闭上，是你给我力量，所有烦恼让我帮你抵挡。

张开翅膀配合着你。 哎，不睡的你，这里是 FM 97.4，在每晚12点为大家放送的空中不夜城，我是麦麦麦同学。快快下载听听 FM， 来我们的麦家族聊天室，在新浪微博找到麦同学，首页进一群，每天打卡，眼熟 ID 送福利，让我们每晚一起漫游夜空吧。 一个人傻着走在空荡荡的校园。耳机里播放的是杰伦的歌曲。行走在空荡荡的校园，耳机里播放的是杰伦的歌前，这一夜注定失眠，想他又到凌晨几点，黑白间机械弹奏月月岁岁年年，我对你莫名想念，时光永不停歇，你回应不懂我能记得新鲜，缅怀着一点一点沉默痛楚，你都不了解，我找寻你徘徊在梦境，你看不见，可不可以再爱你一点，不提从前你说的那句 新人， 2021北京音乐广播每晚12点，打造全北京上空最具活力的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 夜场 DJ 麦同学回归日播。FM97.4，空中不夜城，空中不夜城。